需要热闹的场景。平凡就是幸福，有你就拥有生命全部。我不贪心，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。过程我不辛苦，美丽的我

能实现不是现在，前进会有哪一天你回来吗？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，自在房间，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，你潇洒的话像是在敷衍，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，我不到要你珍惜的开关，对你的奢求已少得可怜，再多痛总感觉不到甜，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，抱的咖啡让杯里装满水仙不是现在，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？当你看到盛开的水仙，早已断了线，倒了咖啡，人杯里装满水仙不是现在，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？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，下雨空气才会有雨，所以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没有目的才走到这里，所以也不能算迷失，好想说服我自己但来不及，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翻来覆去，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，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准许，就把所有怀疑都当作坚持，太爱的样子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不要勇气，不要谁靠近，所以也不能算孤寂，好想再骗我自己但来不及，

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有幸福难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小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